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9集，索命醉心花。开封府的院子里，赵普在桌上弄了一大堆沙子，摆了个开封府的地形图出来，到处插小旗。小四子觉得好玩，站在凳子上看，一旁展昭和白玉堂背着手站着低头看。他们眼前月牙和陈星带着几个手巧的丫鬟，一人手里拿着一个皮兜还有针线，正缝着什么。天尊刚才小睡了一会儿，觉得肚子饿，跑出来瞧瞧，就看到这景象。 这是干嘛呢？ 天尊走到石头凳子上一坐，月牙赶紧放下手里的活，跑去拿了把梳子来给天尊梳了梳头发。月牙最喜欢干的就是这事儿，天尊的头发一乱，他就跑去给梳，顺便感慨一下银白色长发什么的太带感了。天尊看着陈星和月牙两个丫头长大，说拿来当孙女都嫌小，不过俩丫头的确乖巧，且一个滚圆一个瘦不拉几的，站一起挺有趣。白玉堂每次看到天尊梳头都很感慨，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为何他的头发变成了白色？ 你们打算干什么？ 天尊好奇，歪着头问展昭的样子很是天真，一点不像个老江湖，倒像是个有赤子之心的年轻人。 给佟大宝做身衣裳。 展昭笑眯眯地回答，语气中不自觉带出几分温和，像是一贯哄着小四子说话的调子。白玉堂看着两人对话，展昭顺手给天尊倒杯茶递过去，顺便问他饿不饿的样子，实在太顺眼。天尊边喝茶边看丫鬟们做手工活，还跟展昭说想吃生煎包子。没等展昭开口，包袱已经跑去买了。这时外头几个影卫进来，抬着几个大羊皮袋子。 王爷，你要的狗血。 赵普咧着嘴笑得特别坏。展昭和白玉堂摇头，赵普一旦被关就会想着法子折腾人，跟黑枭似的，关在马厩里就欺负其他的马，顺便踹断几块木栏。 我爹爹了， 先生去龙图阁了，刚才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就跑过去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带着小四子一起去看，就见龙图阁的大门开着，公孙站在梯子上正翻看一份卷宗，显然这卷宗是从上层的书架上拿出来的，似乎还积了挺多灰。公孙边看边用袖子蒙着口鼻。 爹爹。 小四子跑进去扒着梯子仰着眼看他，公孙看到三人，对展昭和白玉堂招招手，两人赶紧走进去，看来他是有发现了。 发现什么？ 我之前整理卷宗的时候记得看过一些。 公孙将几卷卷宗交给展昭，自己爬下梯子，刚踩到最后一档的时候脚一滑，小四子赶紧扑住，不过公孙虽然瘦也不是小四子能抱得住的，于是双双往后一仰。展昭和白玉堂眼疾脚快，伸手不方便，只得一人一脚，一个勾住小四子的后背，一个勾住公孙的背，配合到这默契。赵普大拉拉地跑进龙图阁，就看到这样一幅诡异的场景。 你们这练的是什么功夫啊？ 公孙扶着梯子站直了，伸手去扶小四子。 这卷宗上记载了一些怪事，可能跟我们的案子有联系。 展昭和白玉堂一起打开卷宗仔细看，就见这是一卷从钱柜一带送来的案卷，记载着一宗奇案。说是一个山村的村民种植一种红花，红花的花蜜有剧毒， 能迷惑人心。当地村民居住在深山老林，经常用这些毒花来毒害附近城镇的居民，中毒者大多会受人控制，失去自己的意识。这个山村的村民用这种毒药行凶了上百年，上下总共三四代人，后来整个县城的人几乎都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受他们控制。终于有个游方的郎中途经此地，发现了问题，到上一级衙门报官，官员派来调查的捕快都有去无回，于是朝廷派兵清剿。这是大概40年前的事情了，村民使用毒花的传统大概可以追溯到前朝。后来那些村民利用被控制的百姓与朝廷兵马大战起来，竟然不落下风。 将军，那些百姓是中了奇毒，需要解毒才行。 那先生可有办法？ 我扮成百姓混入其中，将军等我消息就好。 于是那个游方郎中假装成被控制的百姓，进入到那个神秘山村，摘到了一朵红花，回家之后发现毒花毒性强烈。 奇怪，为什么城中百姓中毒，但是当地村民却没事呢？ 那郎中又混入山村观察了几天，发现当地人是因为常年用红花附近生长的桃花来泡茶喝，并且用桃木煮饭，才能避免中毒。郎中仔细研究了一下，原来这些红花必须和桃花一起种植，养分靠的全是桃花来供给。郎中将一些花木带回了军营，这时候发生了怪事，就是那些百姓突然不抵抗了，大有放官兵进城的架势。 城中百姓既放弃抵抗，我这就带兵进城。 将军不可，还是再看看为妙。 郎中总觉得事有蹊跷。后来郎中想起，他暗探的时候发现村民似乎囤积了很多的酒水，大酒缸排满了桃林的四周围。想到这里，他拿酒水试了一下，酒浇在桃花之上，桃花木上竟然开出了大片大片的红花，而且奇香无比，四周围的人都有一种晕眩的醉酒之感。郎中大惊，原来村民是准备用这毒剂，用酒水泼洒桃花木，使红花大片盛开，让所有被引进了城的官兵都闻到有毒的花粉而中毒。一旦这些士兵中毒，就会被控制，村民就能拥有更强大的人马，一旦这样下去，可能整个江山都被他们用这几朵小小的红花给颠覆了。那郎中后来想了个损招，让兵马用火箭远远攻打山村，带着火油的火箭点燃了整片桃花林，红花都烧没了，桃木燃烧后的烟雾成了解药，城中百姓也都醒来。将卷宗看完，展昭和白玉堂一起看公孙。 莫非这些红花就是醉心花的真正由来了？ 看那些士兵中毒的症状跟喝醉酒了似的，中毒后心神被人控制。 说话间，白府跑了进来，递给公孙一本册子。 先生，您要的古医书。 什么古医书啊？ 少爷，不是你让我找的吗？ 什么？ 十万火急，白府比开封府的衙役还能干呢。 是吗？ 公孙呐，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？ 公孙闷闷一乐，不停地对展昭使眼色。 人家有钱呢。 也对，不用白不用，也不算是玩意。 赵普看了眼白福送来的那本册子，瞧见书名觉得好笑。 桃木郎中？什么桃木郎中？ 这郎中是一个歪医，不过很传奇。我根据这卷龙图案卷上记载的线索推断了一下，貌似那个游方的郎中就是他，所以请白福去古卷斋买了这本书来。 白玉堂算是明白了，对白福一点头，那意思是做得好。白福乐呵呵走了， 公孙迅速地翻了一遍书，最终微微一笑给众人看。 来，瞧。 众人凑过去一看，只见里边真的记载了这段红花奇案。与龙图卷上的不同，这本医书上还加了桃木郎中的几句话，大致意思是： 医无止境，毒也没有止境。这次的奇遇，我将自己改名为桃木，为的就是记住这次，继续行医救人，以免心术不正之人将医术变成祸国殃民的邪术。 在书的最后，桃木郎中给这种诡异的小红花取名为索命醉心花。天尊手里拿着一只桃花木，溜达进了开封府的大门。院子里，公孙早就等着了，接过天尊递过来的桃花木，进屋研究去了。陈修捧着水盆让天尊洗手，小四子乖巧地递上擦手的帕子。天尊边洗手边瞧着在一旁跟赵普研究地形图的展昭和白玉堂。今早公孙翻出龙图案卷里边关于醉心花的起源卷宗后，众人就想去桃花林摘些桃木回来，不过四周围眼线密布，不能打草惊蛇，于是想来想去，最佳人选就是天尊。展昭两碗迷魂茶一灌，堂堂天尊就给他跑腿去了。等这位武林宗师拿着根树杈回到开封府，也有些纳闷， 我怎么就变成跑腿的了？ 没一会儿，公孙跑回来了，手里捧着个瓷碗，碗里好似盛了白酒，酒里浸着刚才天尊摘回来的那只桃树枝，上面开满了红色的小花。虽然说这红花极艳丽，但是密密麻麻排满了一根树枝，让人看着起鸡皮疙瘩。 果然啊，还好发现得早，不然到时候兵马一动，对方将桃花林里面撒满酒水，那时候满城人都可能变成傀儡了，那可真是全军覆没了。 而且赵普一死，军心涣散，就算到时候外边的兵马来支援，两军交战胜算也不大。不过这下反倒占了先机，这场仗应该好打了吧？ 那是，爷到时候也用火攻烧了这片桃花林，到时候毒药就变成解药了。 赵普说着安排人手去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不知道阴侯那边怎么样了，希望这次可以成功的唬住赵元佐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